是啊，没说我是。 我是房东，懂不？你是租户，懂不？所以说，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你是必须同意的，明白不？ 不是，您这都霸道了。不是，我是个租户，然后你跟我商量事儿，我就必须得同意。我没给你钱呢。 不，你可以给我钱，我也可以租给别人呢。我租给别人，你搬走的话，你是不是挺大成本？你哪儿找这么好的地段去？你哪儿找这么大的铺面去？你对不对？ 不是， 对不对？ 那是 是不是？我就跟你说啥事儿呢？ 不是， 再说这事儿对你利益没有损失， 老 还是让你赚钱的事。 老徐，嗯，有啥事儿你就说吧， 啊，说 吧， 啊， 说吧， 这么个事 我能给你解决。 你知道有个姓罗的叫罗牙那个？ 我知道罗真人， 不是真人牙那个有钱那小子。 那个谁那个 罗知府那 孩子，罗知府那儿子呀？ 对对对对对， 罗牙那呀？ 对对对，知道 啥呢？ 他喜欢啥知道不？ 他喜欢啥呀？ 喜欢钓鱼。 哎，那好事儿啊！ 哎，我就说给他买套高档的鱼竿。 好啊， 嗯， 那你买吧， 买个高级的， 买高级， 买烤瓷的， 烤瓷的鱼竿那能 不是？这那买一个高级的， 嗯， 但是呢，就是我就想花十两银子。 哦，那你去别地买去不就完了？ 不是，首先来说呢， 啊， 这个花十两银子呢， 那地摊咱们那护城河边上那有一个，就卖地， 你店里边不有那个一两银子那热销的那个鱼竿吗？你改成十两银子，但是呢，我还给你一两银子，明白不？ 你等会儿啊，我这个人啊脑子不太好， 嗯， 你知道吧？就是说嘛，就是我这个鱼竿嘛是一两银子， 本来不卖一两 银 子，我还 给 你一两， 就是， 你给 我十两银子，我卖给你， 我疯了，我呀，我疯了， 不是 我，你那价儿标成十两银子， 那就是，但我明白了是这意思，那就是，你先给我十两，我还你一两，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就这意思，明白吗？ 我就是你给我十两银子之后，然后你先给我， 对， 我拿出， 我不能当面给你一两啊，对不？ 对，我拿出一两给你，等于我挣九两，是这意思？ 不是这意思， 怎么 你挣一两还给我九两， 那你先给我十两啊！ 是啊，你到这时候不能给你，明天下午我跟着那个罗亚那一块到你店里。我就挑这根儿，知道不？ 我明白了。 挑一两银子一根那个，你就夸的哪儿好，明白不？ 找我咋夸呢？这个， 你就说什么这是那个西湖地区唯一的一根，明白吗？ 西湖地区唯一不能，你看我后边这摆了， 你往下说你就说嘛，对吧？ 我咋说呢？你教教我，我告诉你，我就不会说瞎话啊！ 哎呀，就是说 啊。 杨内，就是，知道您喜欢钓鱼， 嗯， 就是不是这啥嘛？这搁这儿，这是我这个。 你说话呀！ 我是说半天了，我这 要说啥呀？ 我就说呀，您怎么跟娄志县一个毛病呢？ 不聋啊！ 你们这上层社会的人怎么听话都有点费劲 啊？ 我就说呀，知道您喜欢钓鱼， 怎么了呀？ 这是最大的一家渔具店了。我说那个，您看上哪个呢？我这是那啥，明白吧？ 买单呢？ 哎呀，不是那个，您觉得哪个好？您帮我， 谁呀？ 您帮我参谋参谋，您帮我参谋参谋。完了 啊， 我呢， 这样啊， 挑一根，我想挑一根，您帮我参谋参谋，行不行？ 来吧， 那个来，掌柜的， 谁呀？ 掌柜的， 谁呀？ 我看看， 哎呀，这不这谁吗？这不那个老薛吗？ 哎，对， 小老五 不重要。这位罗衙内，罗知府的公子。 哎呀，子儿来了， 嗯，神 公子来了。哎呀，衙内你好啊，衙内跟我们这来是啥事儿啊？有事儿啊？ 看鱼竿啊？是吧？ 我说啊， 那个， 咱们这仨人既然都是老乡， 这个事儿啊， 是吧？咱仨都是老乡，是吧？ 嗯， 咱们这就到我这儿来是干啥来着？这是， 就是他这帮我挑一根好一点的鱼竿，帮我 跟他一块儿钓鱼， 我跟他一块儿钓去。 那行，那我给你看，嗯，我给你挑一个，是吧？ 嗯， 那谁家那个要好的坏的呀？ 他看 这叫啥话？这叫啥话呀？

那谁石木 跟你说个事儿啊。 啥事儿啊？ 那鱼竿多少钱啊？ 那个鱼竿啊， 多少钱？ 哪鱼竿啊？ 就那个，这叫什么鞋？俩字我也不认识。这什么？反正哗哗，周围都是刺儿的，上面这俩字儿写什么呀？那俩字儿是？ 那俩字儿是啊？ 啊， 写的那字儿写的叫鱼竿。 哦，我不认识。 啊，鱼竿 啊，就这个，就这个多少钱？ 是那个。就是那个10两银的。 什么？疯了！ 怎么就疯了？ 前两天我听他们好多钓鱼的都说在你这儿买的，说一两，你怎么10两了又？一两吗？ 不，怎么能一两啊？ 不一两吗？ 他那一两，他是那个。 你这怎么回事？你这零都后描上去的。原来不一两吗？我前两天刚来看，不一两吗？怎么给10两了？ 不是，他那个，我明白了。那谁，石墨，我跟你说个事儿 啊， 就是也改一下钱呗，是不是这意思？ 你看，说出来就没意思了吧？ 哎呀，别嚷嚷，得了，那这么着得了，你这么着，你拿10两，回头我退给你。 不是，你这10两这意思对了。这是不是改的？你说是不是改的？是不是改的？ 是改的。 原来是不是一两？ 是。 我也要求改钱，我不改这么高的，明白吗？ 那啥意思啊？ 改便宜。 改便宜？ 改成3钱。 改成3钱？ 3钱银子。不是，我那钱不是不给啊，我把那个先把那4方钱，我那7钱银子我先给你，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来。给你3钱银子，以后你把这东西当他面给我，行不行？ 不是，你们这怎么那么乱呢？ 他管得紧，他不让我花贵钱买东西。 我明白你这意思，就是说你是拿4方钱加上你媳妇给你这钱买这么鱼竿。 对，要不他不让买。 然后你跟你媳妇说这钱才3钱。 对，他就不叨叨我了。 明白了 吧？ 明白了。 哎呀，你不了解他是这么回事。圆儿啊。 干啥呀？ 那过两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 过两天是清明。 不是清明前两天。 清明前两天那不就是清明前两天吗？ 我生日你都忘了？ 你还是有生日呢。 废话，我也不是打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真不是啊， 多新鲜呐！ 哦， 我有生日，我生日我想那什么。 今天是好，你说你想干啥呀？ 你能不能，我这么些年了，我也没跟你张过嘴，我跟你要 俩钱。你还没跟我张过嘴？ 我跟你要俩钱，我买个生日礼物行不行？ 你这么大岁数还有脸跟人要生日礼物？ 不是，我要不这东西，我没别的爱好，我就想买一个鱼竿。 你就这一个爱好都倾家荡产了。 哪都荡产了呀，你看我那老鱼竿。 你这老鱼竿不是都刚刚用了没10来年吗？ 你看你跟咱家还不如咱家拖把呢。你看那布条子插了一层，一点弹性都没有了。棒硬棒硬的。 嗯，有特色。 什么有特色？那钓不上鱼来。那鱼稍微一抻线啪啦就说了，那么一点弹性都没有，那不行。 行吧，看上去的确有点。有特点，嗯， 这太有特点了。 是，我觉得这都买不着。行，那可以，行，去买吧，对吧？只给3钱啊？ 嗯， 3钱啊？ 知道啊，三千，行。 敢超过3钱，你别回来啊！ 知道了，嗯，明白了吧？就是这么回事，哎，所以啊，麻烦您了啊，掌柜的，你改3钱好不好？啊。改三千啊， 就这意思是吧？ 对， 行了，那就这么着了啊。 好，你说， 这怪事年年有，今天特别多呀。 哎呀，各位，说书的场子里没有女客吧？啊，要是有，您可千万得记住了啊。您老公买的您看不上东西一定要记得加个零算钱，18-9啊，那才是这件东西真正的价格。这石墨呢就是耍这种小把戏来诓他的媳妇儿。 也不怪他，这王氏大奶奶管钱忒死了，你说管得住吗？这不是吗？说曹操，曹操可就到了，夫妻俩来到了渔具店。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来看看，就这个，就这个。 哎呦，哎呦， 就这个，哦、你看， 啊， 三千银子。 三千还行。 怎么样？嗯，那老板，老板， 哎， 老板，老板， 咋了？ 三千银子，三千银子， 三千啊， 三千， 三千， 我就这个，来，媳妇掏钱买那，买那。 真三千啊？ 三千吗？ 两千不行吗？ 呀，三千就不容易了。 你跟他聊聊呀。 哎呀，我不会砍价，你，哎呀，这么便宜的，三千，三千吧。 2.5千呢？ 人家不砍价，我告诉你，明码标价，怎么砍价啊？ 不是，这已经是特价了。 对对对， 这不能再特价了。三千银子，这都 那能送点啥吗？ 送你一大耳贴子，你要不？不是啥玩意儿啊？ 怎么？哎，这商家怎么说话呢？ 不是，那个， 我都不给你买了。 老板，老板，这是我媳妇儿，你好好说话。那媳妇儿，媳妇儿，你也别太要求多了，你跟老板好好说。 哟，长得还人模狗样的，算了，三千就三千吧，钱。要不要啊？ 拿走 那啥啥，那谁，那老于啊，于，打你房东来了，你咋不说话呢？咋不吱声呢？我是老虎。 是是是，没事， 我老虎了。 我看你就老虎。 我是 老薛呀、啊、 老虎， 老薛啊， 我是说啥呢，光买杆不行，得买个打窝那个鱼食，知道吗？ 打窝子是吧？ 打窝子鱼食啊。 行了， 那啥， 嗯， 昨天配合不错， 昨天可以啊。 卖，你看本来卖一两的，你卖十两、 嗯， 你看今天你就改回一两，你看，哎， 咋的？ 三钱啊？ 去哪儿了这是？ 打，实际上是三钱啊。哦，那也行，没事儿。那改十两，你再退我九两七、啊。 不，等会儿， 退我九两七就完了。 等会儿，啥玩意儿？ 怎么了？不是写三钱吗？我买的不也是这个吗？我原来可能我记错了，我以为是一两呢。这哦，改标三钱，那你退我九两七，我给你十两吗？ 没有啊，这咋回事儿啊？这是 这不改？那你不写三钱吗？ 不是，你这什么？不是这三钱， 这不写三钱吗？ 他是这个， 你不一样的吗？一样之前 不是，他是这个。 哎呀， 啊、 这个啊，那么长时间呢？哎，老薛， 杨梅， 老板， 哎， 干嘛呢？ 不是，你看，本来我咱昨天买那十， 我在外边听什么意思？这杆儿多少钱？就 是 姜子牙这个独一无二的 三，你这不没有吗、 啊？我告诉你啊，你个小小的渔具店的老板，你敢欺压本衙内？你知道这我要是上报了官府，你这是什么行为？你这叫欺诈消费者呀！ 这、哎、 收十两银子， 不是你先等会 儿，还姜子牙御用过的。 我跟你说， 哎呦， 那谁，那薛老虎啊，石墨呀、啊，是这样，我现在必须得实话实说了，我现在顾不得别的了啊！ 啊， 我跟您说啊，衙内是这样。他想买个鱼竿，他想买个鱼竿呢，他就想带着你来，让你给挑，你挑完了都贵呀、啊，对不对？他就假装让我把这鱼竿的价格先抬上去了，本来应该一两，他让我卖十两，卖完十两之后呢，他暂时先给我十两，回头我再退给他九两，等于还是一两银子，这样在你这儿把面子就买回来了。至于这位呢，石墨这怎么又变成三钱了呢？就是因为他呀。怕他媳妇儿，他媳妇儿只给他三钱银子让他买鱼竿，他呢又想买这一两的鱼竿，所以呢他自己呢就有那么有七钱的私房钱，所以给的我也是一两，跟他媳妇儿那说的是三钱，你明白了吧？ 我 啊、哦， 你咋都说出来了？你咋这他怎么个衙内？衙内你别生气，衙内 走了， 别你别衙内。哦， 姓石的 哦，我没说话半天， 每天给你三枚铜钱，你是怎么攒出那么多的私房钱的？ 我那个那个老板，鱼竿不要了，咱回见啊。 列位，做人要坦诚，干啥都别玩虚的，有道是为人莫欺心，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薛老虎石墨经过这回事之后啊，我想这辈子都会记住这句话喽。这正所谓